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2号啊，星期四，骚动音乐， 夏日热辣辣啦。咁啊，今日咧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吓，端午节咧真系非常之暑热嘅。咁啊，大家饮多啲水啦。 今日啊，直头可以用三个字嚟形容， 系咩啊？ 一把火。 哇！ 因为唔系关个天气咁简单， 系 因为今日我哋嘉宾会有啊。新派台嘅一把火嘅啰哩托， 实在系好热闹啊！系咪特登排呢一日就系谂住即系热啲咁样啊？嗰个气氛 咁啱嘅啫，系啊！今日红格，大家可以叫做点样讲啊？唔使赶住收工啊，成乖乖地坐定定啊，听啰哩托啊！ 如果俾你拣啊吓， 系 爬龙舟，俾你拣爬龙舟，俾你拣一个啰哩托嘅成员。做你嘅队友 系 你喺右边，佢喺左边，你会拣边个？ 哦，我以为系一个打鼓一个撑嘅添。 都得，都得， 唔紧要，即系左右两边啊， 左右两边咯。 隔篱我谂啊，嗱，我个人咧 系 就好点样讲，好现实嘅， 系 考虑现实嘅因素， 系 你左右 balance， 所以有翻咁上下高，所以一系 Tanya， 一系就阿妹噶。冇辦法，阿 Yanny 都係差唔多高嘅。 哦 ，OK 喎，俾你過到關。 因為你要 balance 翻嗰隻船啊嘛。 好嘢喎， 依個係實際考慮嚟。 OK 啊， 咁但係三個邊一個就唯有我哋要企埋一齊拍一拍，睇邊個同 最近 最近距離，或者上一上個磅計埋磅數最好咧。 哇，你會太殘忍咧咁樣。你而家 我磅數好輕嘅咋，話你聽，我唔少，我唔係好重嘅咋。 可能佢哋要兩個先頂到你一個重量上。 咁 OK 嘅，咁咪兩個坐一邊咁樣咯。 OK OK， 咁啊一齊撐龍舟啦，咁 幾好啊，幾好。 俾你揀，你揀邊個？ 我揀我揀 Cindy 咯，因為佢夾開 band 啊嘛，節奏感好啊，應該，所以應該即係爬起龍舟上嚟嗰個節奏容易啲掌握啊，即係同佢可以容易啲夾。 哦， 我哋俾個44啊，唔該咁樣，跟住就去噶啦。 我可唔可以轉翻個300咁樣嘅轉一轉一邊？ 得，你可能衝線密林衝線嗰下，喂，我哋要快少少啦，300咁樣咯。 黐線。我哋系一个完全唔正路嘅角度去拣选差龙舟嘅拍， 好正路喎？点 系啊？ 点样好正路啊？你系考量啲实际条件， 咁梗系啦，咁都系嘅，其实都好正路嘅。 咁啊，一齐 啲人觉得我哋唔正路嘅。 系啦，咁啊，六点钟大家会听到有啰哩托嘅出现，带嚟佢哋一把火吓。咁啊，先讲明，我哋今日系唔会喺个访问当中讲爬龙舟嘅。 早知一早讲啦。调翻要佢哋拣啊！嗱，而家要你哋逐个做个拣。爬龙舟咧，坐喺你隔篱一齐嘅，我同阿斌， 你拣边个咁样？咁冇啦，应该冇人会拣我噶。 都唔系噶， 睇手臂都应该拣你。 其实唔系，因为手臂有啲油，其实同埋啲重心高，惊我整反只船。 系可能拣艾力会好啲。 艾力就 艾力，佢嗰个手臂粗壮， 咁劲啊！ 所以就应该会爬得快。 不过冇艾力呢个选项 ，sorry。因为收音乐之后，我同阿斌两个，所以冇得拣艾力咁。系啦，咁啊六点钟可以听到，系啊，即系我哋个到时访问唔系讲呢啲嘅，系啦，讲下过去呢段时间，系啦，即系有个新嘅风格啦。咁啊，大家亦都有一种新鲜嘅感觉啊，同埋已经度过咗新年呢一年，唔系新年呢一年，度过咗新人呢一年啊，正正式式。咁究竟佢哋自己感受系点样样？ 系咁啊，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哋嘅出现噶啦。 系啊，喂，咁啊，今日呢个端午节咧，我就其实我都系琴晚凌晨先知今日端午节，即系我完全冇概念啊。 我直头今年系冇食粽添啊。 因为呢以往呢即以前未结婚啊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呢年年即唔使自己搞㗎嘛呢啲嘢一起身呢即逢亲放呢啲端午节假就放到瞓到黄朝白晏咁然后一起身就已经有隻种蒸好肉㗎嘛。咁而家因为自己出嚟搬出嚟住同老婆一起住嘅时候呢自己唔醒起呢就冇种食㗎。所以今晚冇食个粽啊！今晚睇下可唔可以翻去买个粽食先。 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行瞓醒就听会有个粽啦。 系啊， 然后你而家就知道其实如果你唔整系唔会有。 系啊，冇错，原来系冇魔法变出嚟嘅呢样嘢系。咁但系即系今日喺呢个端午节啦，即系深信大家喺朝头早如果有去睇呢、這个即系赛事，应该会咁咯。系啊，饮多啲水啊。 因为我话点解我都系凌晨先知咧？我奇怪琴晚半夜，咁诶翻紧屋企睇 Instagram story。见到啲 friend 做咩个个出晒玩嘅？我话你哋听日唔使翻工咩？跟住佢哋话听日端午节喎，师兄。跟住我话哦系， 我以为话 我完全 我哋系唔使翻工啊，系得你要啫嘛。 系啊，你真系撑住讲呢句啊！即系我就觉得系，即系我唔为意，先知啊系咁啊。今日红假，所以寻日大家夜晚就玩夜啲啦。咁 咁你有冇都玩夜啲啊？ 我冇啊，正常咯，都系我个夜我早过平时添啊。 哦，咁夸张，因为放假所以你要早过平时， 反而早过平时我调翻转啊。 OK， 因为点解啊？放假冇人，即系其他人咧都会唔系一个工作嘅状态咧。咁可能啲 deadline 啊，或者啲人要催交嘅嗰啲少咗啊。 哦，咁你就唔使挨间底嘢做起啲嘢啦。 系啦，咁可以调唞少少啦，即系我都早瞓，琴晚三四点就瞓咗啦。 唔系你讲清楚，唔系琴晚咁，咁系今朝三四点。 今朝三四点有得瞓啦，系啊，咁啊仲可以瞓到今日中午咁样样啦，起码。 几好啊，几 幸福开心嘅。咁但系咧呢、這个端午节咁啊瞓醒见到啲 friend 就出去睇龙舟好晒啦，跟住我话你做咩咁不智啊咁啊。 咁唔系嘅气氛咯。一年一度啊嘛， 你以为啦？你知唔知跟住啲 friend 答我咩啊？我都唔想噶，公司 哦， 有人爬龙舟、 哦啊， 我要去支持。 哦，我以为佢要落场爬， 佢唔使。 O K， 佢喺个看台嗰度咁样咧，我见到做咩要咁辛苦咧？其实你今日放假，何必要咁不智？点解唔喺屋企休息一下咧？其实因为你听日都要翻工噶嘛。今日做咩咁劳碌咧？ 即系又晒到攰一攰。但我以前细个好中意睇爬龙舟嘅，因为我以前细个住沙田咧，咁好近嘅啫。你落去城门河就已经系噶啦嘛。 哦，一其实我都中意睇嘅，喺屋企开住冷气睇住电视。 跟住阿大王就会出嚟每年解释一次到底呢个 端午节。你爬龙舟啦，我买埋专业嘅师傅啫。究竟点样睇啊？咪睇个病嘅点样？打啲节奏其实系咪会数一二一二嘅咩？哦，唔该晒，好咁啊， 交翻俾现场嗰边啦，咁啊。 我真系好中意扮唔同嘅前辈， 系 啊，跟住系都细个喺电视度睇咯。 O、okay、K， 我就未试，真系未试过。 你冇去现场睇啊？ 未试过， 气氛好好噶。 因为对我嚟讲，嗰一日应该现场会好逼。咁、呢个都系细细个阿爸阿妈灌输嘅概念。吓 咁逼 出去， 唔好啦， 好多人喎、啊，喺屋企睇电视有评述唔好咩咁啊？ 咁你有冇细个游龙舟水嗰啲习惯 啊？冇啊，但系我有爬过龙舟啊。 吓 吓，系咪好劲啊？跳跳 睇你唔出、 啊，但我唔系嗰啲咩大学龙舟队嘅。 哦， 系啊，即系 你系边一款啊？爬龙舟？ 我系九江龙舟基地嗰度爬龙舟，系咪好黐线啊？九江系一个龙舟之镇啊，一个咁嘅系喺广东省嘅九江。 咁真系要喺上去嘅， 亦都系托本台之福啦。 哦， 嗰阵时参加DJ 生还者嘅天行者咧， 系 咁因为有为期，我成日都唔记得咗系为期14日定系40日嘅一个旅程。 O、okay、K， 就喺广东省唔同嘅城市嗰度去做一啲唔同嘅任务啦。 嗯嗯， 应该14日嘅，依家40日应该冇咁嘅 budget 嘅谂法。有冇事就 你而家咁样讲好吗？ 系四十日嘅 budget， 我谂所有电视台都唔会咁嘅 budget 拍一个节目系40日啦， 合理合理， 十四日嘅应该。咁跟住其中一站咧就系去佛山 okay, 九江 ，OK， 咁啊就出发去呢个龙舟基地。嗰时好似都系去到先知原来要爬龙舟嘅咁。 嗯， 咁嗰陣時去到嗰陣時嘅年紀，即係廿零歲咁啊！哇，爬龍舟好似好正咁啦， 主要喺九江。 雖然嗰陣時我心裏面有個疑問嘅，咁我參加 DJ 生還者同爬龍舟嘅關係喺邊度咧？其實我而家發現有啊， 係 就今日可以攞出嚟講 人生嘅歷練啊！ 係啦， 你呢啲做節目就係不停咁樣消耗緊自己過往嘅經歷。係 啊，真係噶，我覺得因為你好地地，你唔會有咁嘅 機會， 同埋。 你香港爬台嗰度唔同，因为佢嗰个龙舟基地系一个专业嘅训练，香港都有嘅，真系会有啲龙舟队，可能临近一啲日子咧，就会即系定时定候翻工之前嗰时候，啲 friend 系嘅六点几就去西贡集合，然后落只龙舟，然后爬完之后就翻工咁样系有嘅， 系有见过， 有啲系咪公司嘅龙舟队啦，或者成啦咁样，跟住嗰时唔知港台我哋又话过谂住组一队龙舟队嘅。好似阿 O 讲， 系 你知阿 O 个人嘅， 系 冇嘥时间啊，我搞龙舟队啊，咁样嗰啲咁啦，系啊，咁你知佢讲完第二日就唔记得噶啦，再讲啦，咁样系啦，咁诶，个龙舟基地咧，其实你系会跟随住嗰啲龙舟爬龙舟运动员咧，佢哋嘅生活日程嘅， 系 即系每一日几点钟去到啦，然后要食个餐单，食啲乜嘢，然后就落水，要起嗰只龙舟出嚟， 安排好晒嘅呢啲嘢系。 即系我哋跟随住佢哋嘅 schedule 去嘅。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使饮啲嗰啲双蒸嗰啲先啊，孖蒸嗰啲先。 因为 你九江嗰边， 坦白讲，去九江嗰段时间真系有参观呢个双蒸厂，九厂系有嘅，系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因为佢哋一个仪式嘅，因为每年去到咁上下嘅完咗嗰个季度嘅时候，佢就会将只龙舟就即系揿落水，就反转佢就放喺条河里边，然后每年即系个季度嚟嘅时候咧，就会起龙舟嘅。咁你就系真系要落水，然之后大家就要夹手夹脚抬起只龙舟。你唔好以为好简单，因为咧佢有啲水压个人嘅影响咧，你系要抬起佢一啲都唔简单嘅。 O K， 同埋喺条河里边咧，里边我谂佢污糟个城门河嘅分分钟。 O、okay. K， 我记得嗰次好似落河系唔知惨亲定系整，即系我有受伤嘅，只脚系跟住系要消毒嘅，因为臭污糟嘅条。 使唔使即刻入医院啊？ 好似冇啊，冇咁嘅 budget 啊 ，sorry。唔系呢个乱笠嘅啫，即系系唔系好严重嘅？咁佢哋因为已经习惯咗有咁嘅急救啊，跟住成只消毒啊， 系啦，可以搞得掂啦。 系啦，咁样样啦，咁所以 OK 嘅，系啦，即系专业处理嚟嘅。我头先讲搞笑嘅啫。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嗰个体验咧，即系 long story short 咧，就系落到去撑，佢哋撑嗰个所谓嘅热身。 系 我撑完个热身，我已经撑唔到 啦。 而你会体会到热身同埋真系嘅分别，就因为嗰时就另一个参加者啦。咁我哋分开两只龙舟，咁咧我哋比赛嘅时候嗰只龙舟就细只啲嘅，我记得系我唔记得系我哋自己一个人撑啊，定话系有其他龙舟队选手帮手啦。总之一人一只龙舟，然后我哋练习完之后，即系有一个比赛咧，就系斗快嘅。咁然之后就会有啲热身啦。你撑嘅时候，哇，唔知撑100米，撑完之后已经话我攰啦。就嗰10年前， 系 suppose 应该好有精力啦，个人 系啊， 个后生细仔啦，我已经觉得攰咯。 嗰阵时你都晒到好黑下噶嘛，睇落去好似做到运动， 好似好 firm 啦，我都以为自己好 firm 啦。然后你会发现你真系冇做开咧，你啲肌肉系会酸痛啊。咁跟住最癫嘅就系你做完个热身之后，你觉得我已经好攰啦。然后佢话好啦，我哋完成咗热身啦。即系你好似去泳池啊，由廿个堂之后你已经攰啦，可以热身完啦，我哋开始正式啦， 认真啦。 然后我好记得佢哋话问我话，你想唔想体验下佢哋真系全速去嘅时候系点样？我话好想试下，一只真系大嘅龙舟艇全速去， 系几多个人啊？记唔记得大概？ 记得，对唔住，我对呢啲 detail 真系冇印象。 OK， 咁我全速去，你就谂住可以参与一齐撑啦，俾一个位你啦，跟住就俾一个最对只船嘅 balance 各样嘢最冇影响嘅位啦， 系。 全速去，嗰只艇系 feel 到前后挫噶，系即系前后前后前后，呢、這个唔系撑紧个前后前后啊， 系 只艇不断有一种挫紧嘅感觉。 Okay. 你谂住加入去用嗰个 你嘅力顺落去啦， 系嗰支桨定系咩？我唔记得啦，系啊，嗰个螺旋桨啊定咩？ 你嗰支木桨啫， 你谂住加入去啦，你跟唔到啊 ？OK， 太快啦，佢个速度嘅频率，我而家个身体嘅回忆就系、是。唰系咁样嘅速度个频率， 所以咧我拣 Cindy 系啱噶，即系嗰个就系话啦，爬龙舟你呢个节奏感系好紧要啊！你大家一定要一齐四四就四四，你呢一个就系你拣唔啱同节奏嘅一个 partner 咧，所以你就会辛苦咯，你嗰个肌肉你就会不停咁样去啊去啊去啊去，但系可能你嘅肌肉用到最尽嘅时候咧。 你都系唔够快咯。 唔系啊，你嗰个同节奏咧，其实唔系喺嗰个数拍子嗰个节奏，而喺嗰个肌肉同埋运动量嗰个节奏。你如果体能差唔多嘅，摆埋一齐先啱噶。如果唔系一个大力一个细力，嗰个好难搞噶。 咁所以嗰一次你最后系完全喺成个过程度都跟唔到佢哋全速。 如果佢全速系冇可能跟到，即系你冇练开真系唔得嘅。咁所以我系极度之佩服，同埋你知真系日晒雨淋啊，要练习啊，那个体能要求几高嘅，真系同埋。佢全身嚟嘅，因为你个身体咧，你要用埋腰力啊、收腹啊，即系喐动去做嘅。我嘅印象系，咁所以唔系就系纯粹话斗手臂就得嘅，手力系需要多啲，但系唔系净系全靠手力咯。 我怀疑其实我系应该同你去一齐练习下爬龙舟啊，因为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运动量上系一个练习啦，节奏上系一个练习啦。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哋一齐爬龙舟。我哋做節目嘅節奏感可能都會好啲咯，嚇！即係同你 係咪有滿意咧？ 唔係，即係有時人同人嘅步伐你好難講噶嘛，你 都係嘅，冇話有得啲節奏感嘅歌聽多啲，可能你會做呢啲嘢都得咯。加埋呢首歌，今日熱熱地聽下，俾大家 refresh 一下。 早晨超市惨过打仗抢货节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低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 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欢迎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笑声力竭都无必要反省。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四。 当街新消息太过奀，到街因空你精神，你就 慢。 马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起嚟， 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 And fres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109名本地男女涉嫌洗黑钱，怀疑涉及共76宗案件，包括求职骗案、借贷骗案、投资骗案、电话骗案、网上情缘骗案及网上购物骗案等，总损失金额达到5900万元。新界南总区人员本月12至21日展开新一轮代号钱案的执法行动，打击科技罪案。经初步调查，所有被捕人士是快旅户口持有人，怀疑被不法分子诱骗开立银行户口，或将自己的个人户口卖给犯罪分子，用作清洗各种科技罪案的犯罪得益。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至遵循向警方报到。警方呼吁市民切勿将个人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跌入洗黑钱的陷阱。疫情复常后的首个端午节，适逢内地连续3日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乘搭高铁来港。西九龙高铁站的旅发局柜台向旅客派发优惠券，旅客只需凭通行证即可换领。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不是你忍不住经常去想他，而是你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彩色，吃的东西会是甜的，空气都好像是甜的。带来有 Esther 刘子君，浪漫后群症。 淡淡亦美味，平淡活着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只因你爱来让我担当，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因为这个原因，你会很想将你所有的时间都分配给他，你会很集中很专心地和他分享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听我有力尊转日担当，

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爱是同情恨难恋，未爱就伤到知道。 因为每当这个梦醒了的时候，你越投入得多就越容易一再咁样停留喺嗰个时空当中。 记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坏坏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话语亦记录了在你的现场，手机也在复查，残留着一串密码，乱撞乱碰竟跌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登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似你电视机，不起那日分手一刻，你看着我时停下，是心痛还是记得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曾经连接过的 WiFi 会自动帮你再次连上。有一些记忆就是会这样的，会去到一个地方就会自己涌现出来。连续带了两首作品给大家，我梦扭蛋 featuring Eagle 的偶尔也有想起你的时候，张曼莎自动登入。 泡沫破灭时如织机，记住酝酿时如此温柔，每段爱恋几多层次，念过几片诗能麻痴，最后决定要暂停，从来不轻要回头，如此艰难，揽着你是我的，有谁知我抑郁更爱上再怀念，难道一千年过后再见，现在仍未是我多想再见，现时定和一死，要是成熟一次，还是要到哪个更加有志，难再太变。 头原来可分别。茶与血脉与灵魂如此相连，抱着每段记忆怕重刺。为爱而死，为爱而信，爱的思念愿算和风，愿冷和风，愿我和你见多一面。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Jeremy 李俊杰最新排台作品 You First， 转头翻嚟有 Lolita。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呢对嘉宾个名字真系好难谂啊，交俾你啦。 嘿，好简单啫，波成新歌新风格，我梗系要送句好嘢俾佢啦。磨刀霍霍洛丽塔， 好嘢好嘢好嘢，咁都俾你谂到。我哋松动音乐嘉宾系由 Lolita， 大家好，我哋系 Lolita。 嗱，我哋首先啊送上呢个卷轴咧，我知道你哋好期待呢一卷 系咩？好紧张啊，好紧张 啊！咁我哋今日呢一句咧，见谅，因为我哋之前嗰几句真系太劲， 点会攞我头先嗰句出嚟讲翻噶？ 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啲心虚， 系啊。 但我话呢一句都有一个好好嘅意思系， 磨刀霍霍 Lolita。 其实是点解啊？ 系啊， 哦，正啊呢一句，其实点解噶？ 好似啲人留言嗰啲 awesome， 嗰啲僵尸啊，坑嗰啲，系啦，磨刀霍，你解释下俾佢听。 虽然我唔系一个中文人啊，但系我都系觉得磨刀霍霍呢一句有一个很好嘅意思，就系话好似一把刀咁样，你不停咁样去磨练佢、磨砺佢，即系令到佢可以成为一把即系惊世嘅神器咁样样。 系 咁上下啦。 我知道你想问你猪羊，点样磨刀霍霍向猪羊？ 磨刀霍霍咪把刀霍霍霍咁嘅声 啊？系 啊， 系啊， 有时候嗰啲声嚟噶。 霍霍霍， 佢扮得好似啊， 霍元甲咁样。系呢个其实因为压咗韵，即系个霍字同个 talk 嗰个音，其实系咁样。 多謝多謝你嘅補充， 要解一解係啊，所以就會揀咗呢一句咁解嘅。 多謝多謝。 OK 啊 OK 啊 OK 啊。 我哋啲顏色嚟，啲紫紫地、粉粉地。 冇錯啦， 好細心啊！ 每次都係會揀翻呢一個嘅顏色襯翻嘅。 係冇錯。咁但係點解今日會揀咗磨刀霍霍呢一句咧？即係其實因為深信好多嘅樂迷都會見到啊，今次 Lolly Talk 再次有一個新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嘅時候 ，feel 到同以往係好唔同嘅，即係應該係練咗好多嘢，有好多嘢喺背後好多功夫係做咗。到底呢段時間啦，其實 Lolly Talk 除咗我哋喺幕前舞台上面嘅演出之外，其實後面即係練習嘅嘢做咗幾多，或者學習嘅嘢又做咗幾多啊？咁樣樣咧， 我哋今次因為嗰首歌嘅feel 同埋即係嗰個唱法係同之前嗰啲唔同啦，跟住我覺得係即係唱跳方面咧都係即係 keep 住練習啦，但係我覺得喺唱歌方面咧，我覺得係同之前係好唔同嘅，因為之前成日以為自己係低音，即係唱歌好低音咁樣啦，但係今次係挑戰高音嘅位咧，跟住就喺即係練習方面咧都係俾咗好多心機落去啦，跟住同埋就發現原來自己係可以做到更加多。俾人哋睇咁樣咯，即係譬如可能我有一句係 set a fire 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佢又好高音咁樣扮住上去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咧係就嗰個位就落咗好多心機咯，係。 咁但係呢個自己嘅音域嗰樣嘢係一個咩嘅時機發現到？原來自己一路以為自己唱到 range 同最後 turn 啦，可以嘅可能性又唔一樣咁樣咧。 其實因為我哋今次唱呢首歌咧，係我哋要全部人都要試一次啦。咁然之後呢首歌嘅嗰、那個。嗰、那個低音同高音咧都係爭好遠， 個 range 好大啦。跟住所以咧，即係當時就可以試到唔同，即係邊個音係比較適合自己咁樣，就發現原來原來高音嗰度反而我係最舒服，同埋最可以去唱到嘅位咯。 我覺得蛋謙虛咗，因為咧佢實在練即佢。在呢一年嚟咧，佢係自己下咗好多苦功去練習，因為佢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唱歌冇乜特別嘅特色嘅時候，佢擔心啦。咁但係其實 turn show 佢一路去學習嘅時候咧，佢係越嚟越發掘到自己嘅特色啦。同埋佢以前咧，例如可能同我哋一齊玩嘅時候，佢會同我講啊，我想唱嗰啲低音部分，因為我好似低音啲啊，可咁樣。咁但係其實後屘 turn show 一路學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自己唱 bright 嘅嘢係越唱越 bright， 即係可以好好聽嘅高音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喺呢個過程之中揾到，然後咁啱就出現咗一把火呢一首歌喺呢个时机，咁就呢一句 I'm set a fire 就非佢莫属啦。 Yeah， 咩啫？你搞到啲戒酒会咁样？ 咁又有咩？ 多谢呢位朋友有咩分享？ 希望你嘅未来继续会一片光明。多谢你。 我但系 更加 bright。 我想讲咧，我同阿蛋你系相反，反而我以为自己系唱高音，但系咧我。即係呢一首歌或者上一首歌，其實都好多咧，都係分咗喺我啲低音嘅部分唱歌咯，都發掘咗原來我係唱低音，原來都有一種磁性喺入面咯， 磁性 都會表達到佢自己嘅嗰種無味咯。 今次阿杜啦、監製同埋阿水都即係覺得我係要唱，譬如第二句就係我唱啦。請看看我動作動人呢一句就比較低音少少嘅，跟住佢哋都話其實咪咪你係最適合唱呢一句咯，即係我自己都唔知原來我係可以唱到咁低音咁樣。 嗯，好嘅。 即係成員們，即係可能喺音域上面會有發現咗一啲，即係又有一啲新嘅體會啦。即係會唔會除咗可能演繹歌曲方面，可能喺嗰個服裝上啊，或者可能喺一啲編舞上啊，同即係大家同之前感覺到嗰樣嘢又好似唔同咗好多喎。今次又要再型啲啦，即係可能成個人嘅毛要轉埋，即係唔可以成日要型啲，唔可以笑咁多啊，可能要酷啲啊、挫啲啊咁樣。即係會唔會有時？都要重新找個自己的形象建立，是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今次我新嘗試了一個髮型，就是一個公主設的髮型，其實是 Stars 那時候安排的，跟住我當初都覺得我不想剪，因為我覺得很難打理，而且我很少即平時沒有音嘛，跟住呢但是發現其實公主切是可以令到那個人好像型一點，好像更加襯那首歌。 我想說那個公主切呢勁似海賊王的射擊咯，好有古典味我覺得。 所以他望人就而家惡高。 因為他成長期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 攤得高是有優勢的 我覺得我今次跟這首歌都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因為喺風格上面，我可能本身都行開青春啲啊、QQ 啲啊嘅路線啦，但係今次再行多一次呢一個型格，我覺得係比起以前行行型格呢個風格係會更加自信，係。即系会觉得之前会觉得自己啊，系咪唔系好适合型格呢一个 style 咧、嗯？但系过咗今次一百货呢一首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自己都可以系有自己唔同嘅另外一面咯。 嗯， 咁系咪要即系成品出咗见到望到嘅时候，你就觉得啊自己得地话，其实系可能 throughout 过去一年好多唔同大小舞台演出啊，出咗好多唔同嘅 show 各样之后，其实呢个信心都慢慢咁样 build up 咗翻嚟嘅。 我觉得都系啊，同埋我觉得好大嘅信心系因为有佢哋七个喺度赞我，即系可能系即系突然之间着咗一件比较型嘅衫啦，之后佢就觉得都 OK 喎、啊。 我有时咧，我会有时就咁望住阿 U， 跟住阿 U 就问我：你做咩望住我？跟住就话：因为你今日好靓咁样。 哇！其实喺咁多位嘅成员当中，边一个需要嘅赞美系最多，或者有边一个系最中意赞人嘅咧？咁样。 Tanya 需要得最多嘅肯定系。有冇异议？冇异议系咪？大家都 我觉得系你喎。 吓、啊？ 如果我哋讚其他人咧，嗱呢個要補充。如果我哋讚其他人，例如我哋讚 Tanya 咧，阿妹就咁我咧，咁我咧，我今日靚唔靚啊？我今日唱得好唔好聽啊？佢啊， 咁樣諗又好似都係，其實你同我一樣嘅啫。 咁但係喺呢個崗位上面，通常邊個係最主動？好啦好啦，見大家咁需要被讚，每一日都揾啲嘢嚟讚下大家啦，咁樣。 我哋大家其實互相都會讚嘅，係啊，冇話邊個特別讚得到。 係，即係每次見面，其實嗰個 vibe 已經好開心，就係 誇誇群嚟嘅， 通常會突然間望住嗰個人，跟住望咗一陣，我哋今日好靚喎。好靚 啊！係啊，喂，去拍佢。首先我咧 ，Yanny 係成日都最突然嗰個咯。 係啊， 佢會咧， 係啊，係啊， 今日好靚啊！ 係啊， 係咪好似你啊？佢係咁樣嘅咯。係 啊， 波成，你有冇見到啊？人哋呢啲團雲，點解我哋冇嘅？ 波成，你今日真係 好靚啊！好嘢，講唔出口啊！ 你今日冇啦，插火啦，我哋可以 停咗。 幾有默契喺呢方面離曬譜 但係可能有時咧，即係大家即係除咗啲日常嘅誇誇之外，我覺得有時可能係有時大家士氣低，大家士氣低落嘅時候，我會主動去即係 WhatsApp 某幾個，即係我見到佢嗰排可能冇咁有自信嘅人，我會主動去揾佢哋推嚟講啦。應該大家都收過我嘅 message 係 有收到， 即係通常大家一起都可能有啲嘢發生嘅時候，即可能嗰段時間會打擊大家嘅信心咁樣，咁我都會好希望可以幫大家 build up 翻個信心咁樣。 但係好多時候，因為我諗好多樂迷見到嘅 Lolly Talk 都係比較開心嘅一面，即頭先都會提到啊，其實底裏都會有一啲情緒低落啊，或者可能有時會覺得打擊啊嘅時候，其實會係。都是環繞住工作啊，定還是係即係可能同自己本身對自己的要求係有關係咁樣？ 我諗其實我自己咧都係偏向對自己要求比較高嘅人嚟嘅，咁所以我成日咧佢哋成日話我係一個 emo girl， 即係好我會成日都突然之間哇零分。多谢你啊，吴善宇， 多谢呢位朋友嘅分享， 系多谢你，多谢你。跟住死啦，我想讲咩？系 emo girl， 咁跟住咧，emo girl， 喂，俾你打断咗， 你帮你讲啦。其实 佢自己嘅 系佢对自己要求高，即系佢当佢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默默地喺度睇翻，可能觉得以前嘅自己有自信啲，有自信啲，点解而家好似做得冇咁好嘅咁样？佢试过 WhatsApp 我。我講 ，Senior， 我覺得呢排咧好似唱得唔係咁好聽啊，你覺得點啊？咁樣即係佢都會同我咁樣傾呢啲嘢咁樣。 係啊，所以佢就係成日俾鼓勵我嗰個咯。 嗱，又嚟誇誇群嘅時候，俾個機會 Senior 你而家嚇 Elka 呢三個月以嚟，你覺得佢進步得最多或者最大嘅成長？ 我覺得 Elka 呢三個月以嚟係最進步得最多嘅嘢咧，係佢識得觀察自己。即係佢以前可能係會成日都諗啊，我呢樣 即以前呢一样做得好，点解我而家做唔到？跟、住我以前呢一个位系好 shine 嘅，点解我而家又唔够 shine 咁样咧？咁、但系佢而家咧慢慢开始识得观察而家嘅自己 ，feel 到多啲而家嘅自己咯、所以佢会开始对自己有翻少少信心咁样咯，喺呢一方面咁样。 多谢你，好感动啊！ 但你自己有冇、即系听先形容啱啱嗰个过程，你自己有冇都 recall 翻？哦，系其实系。一啲咩嘅原因，点样令到你会有咁嘅 emo 嘅谂法？即系有权，其实可能你嘅表现嘅嘢其实冇分别，系心态觉得自己唔够、但其实你嘅 performance 可能冇变，都一样、你自己觉得系？ 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咧系一个成日会睇翻以前嘅嘢嘅人嚟嘅、即系、之前可能有一排咧，我会唔系好敢。撳翻我曾經表演過嘅片嚟睇啦，但係呢一排咧，我唔知點解，可能大家俾大家影響咗咧，我會想接受以前嘅自己多啲啦，咁、所以我就會睇翻以前究竟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其實都有睇翻而家有啲咩做得好嘅、但係就係咯，硬係 希望再自己進步多啲咯。佢每一日咧都係希望自己進步多啲，即係我覺得呢個心態其實都係好好，但係有陣時候就會成為咗自己壓力咯。如果自己唔開心嘅時候， 係啦係啦。 其實呢樣嘢會唔會同一樣嘢係有關係？就係因為畢竟 Lollipop 已經超過咗即係新人期呢個嘅階段啦、可能對於好多嘅樂迷，對於好多嘅受眾，甚至乎對於你哋嚟講，可能嗰個包容度會少咗，自己對自己都會少咗，係咪自己都會開始？feel 到啊死啦！而家出去个 pool 系同一啲真系全部都唔再系新人嘅前辈一齐系并列咁样去、去排嘅时候，会有一啲咁嘅压力系俾自己。 系，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哋有一把火嘅呢一首歌啦，就系因为当初我哋其实我哋出完三五七咧，都觉得啊好开心，大家接受我哋 sweet sweet 啊甜美一。甜美一啲嘅面向，咁、但系其实，譬如 EDM 啊或者型啲嘅方面咧，其实都系我哋中意嘅一个方面。咁、所以我哋就想即系可以点样新一年俾到新鲜感，大家之余，我哋又做到我哋自己中意嘅嘢，但系又同时间保留翻我哋 Lollipop 嘅元素咧。咁、所以就一把火就令到我哋尝试跳出我哋俾自己限制嘅嗰个 comfort zone，就去做一啲另外一面，但系都系属于我哋嘅一面嘅嘢。所以。譬如歌詞都會繼續有 lolly lolly lolly 啊，或者 honey 啊呢一啲甜美啲嘅字眼咁樣。 我哋好想藉住呢一首歌咧，係可以即係提醒翻自己，其實呢一個係我哋即係我哋係要跳出呢個舒適圈，我哋先至可以繼續進步，先至可以再尋覓係啊尋覓更加多嘅嘢咯。即係呢一步係一個挑戰啦，對我哋嚟講亦都係第一步咁樣咯。 我都覺得咧，即係成件事就好似回應緊頭先 Elka 成個心路歷程咁樣咯。即係要好好去 equip 翻自己，同埋即係睇翻以前原來自己咁有呢個勇氣嘅，原來而家可能呢把火熄咗，咁所以我哋要翻呢一把火翻。即係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咧，一開頭冇諗過我哋呢一首歌咧個歌名會叫一把火。但是当填词人给了这个 title 这首歌之后呢，我都觉得它有多了一阵 meaning， 就是好像有薪火相传的意思。即是我们很 grateful，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香港本地的女子组合去传承到这个女子组合的这一把薪火这样。就是希望这个火可以，其实火那个特性就是它一把火一路燃烧下去，无论它烧到多少个人，它都是同一把火这样。所以就希望可以继续延绵不绝这样燃烧下去。 你讲到刚刚那个即是那团火那样东西，因为会讲以前自己的表演可能未必够胆看回那样东西，但是如果要给你们继续烧回这团火，如果要你们想回一个你们很有印象的演出，会是一个什么演出？ 我觉得我有啊，即系咧，我想提及嘅系，我哋有一次就系去做 Tom Fakey 嘅嘉宾啦。咁我哋当时咧，其实咧，Cindy 系唔喺度嘅，因为佢整亲只脚啦。但系我哋就七个人。但系点解呢一个经历对我嚟讲系好深刻咧？因为咧，我觉得咧，我以前系比较系冇咁，即系我上台咧系会好紧张，即系好即系不停喺度谂，我准备要唱下一句啦，我个 step 即系咁记住自己要做啲乜嘢，就冇去好好咁样去感受呢个舞台，去感受即系喺系啊，即系去感受呢件事啦。跟住但系咧，相反即系嗰一次即系 Tom Fakey 嘅表演咧，就系、我记得系临上台之前咧，我哋就有我哋个经理人咧，就佢就同我讲，你唔使谂咁多噶，你只要抱住个 energy 去就得噶啦。跟住我就即系我就一路谂啊，算啦，唔好再谂其他嘢啦，我就直接试下即系用自己已经练习过嘅嘢去做啦。跟住我觉得嗰次我系感受到自己系真系 好舒服啊！我係冇好緊張嘅感覺，我係真係終於都同嗰啲觀眾係 connect 到咯。我覺得嗰一次係，我係見到佢哋嘅表情啦，見到佢哋嘅神情，而令到我自己起曬雞皮咁樣去繼續用力跳啊！即係呢個感覺係好，即係好，即係好似講到好誇張啦，但係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次表演咯，而令到我係對之後嘅表演係有唔同嘅諗法咯。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yeah. 指令，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指令。You just from 三条塔，独立得乱齐乱压。别一动一话因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当百个人十分，认真分清楚弱相，稳中太火。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our new world。恶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就要狠角色轰炸在座。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疫情复常后首个端午节，喺赤柱举行嘅国际龙舟锦标赛停办四年后再度举办，有市民到赤柱正滩观赏龙舟比赛，亦有内地游客专程到赤柱感受热闹气氛。有市民话，过往几年感觉唔到端午节嘅气氛，只能够在家同家人一齐食粽庆祝，所以今日能够在场观看赛事十分高兴。有一家大小专程由深圳到赤柱观看赛事。深圳居民张太话，今次顺道带小朋友到沙滩玩，会即日返回深圳，日后会再嚟香港。有外籍人士表示，今次为参与龙舟赛事嘅丈夫打气，认为今年气氛好热闹。疫情復常後首個端午節，大澳早上舉辦端午龍舟遊衝及龍舟比賽活動，吸引居民及遊客在岸邊觀賞。有大澳商會表示，生意額些微增加。龍舟遊衝有過百年歷史，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有地方特色及帶有宗教色彩的端午傳統活動。有內地遊客帶同小朋友專程到大澳觀賞，表示有關活動在內地有宣傳，因此來香港參加，順道逗留一晚。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認為，龍舟遊衝是大澳的重要傳統特色活動，吸引到不少遊客觀賞，值得向外推廣。

stre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磨刀霍霍啰哩拖， 今日苏龙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Lollytalk 嘅八位，咁啊有你哋嘅新歌一把火嘅，头先都有讲咗少少啦。咁啊，其实呢一首歌嘅风格就同以往好唔同啦。一开始又系点样揾到呢一首歌出嚟呢？因为作曲嘅朋友就系 J. Ari 喎， 系因为我哋一路都知道，即系我自己都知道，其实大家系中意呢一啲生日歌啊、嗯。不过我就唔系好叻去写呢啲歌，咁我都有同我哋经纪人去反映啦。咁然后佢有一日就同我哋讲话，佢收到 Jerry 呢一首觉得都颇适合我哋嘅一首比较 ADM trap 嘅 style 嘅舞曲咁样，咁于是就俾我哋听咁样。所以我哋都系收 demo 收翻嚟嘅。 嗯，我记得譬如上次访问都有一啲系中意日本，即系啲中意韩国嗰种咧，咁、所以都知道，即系好似又系一啲而家有啲即系韩国 style 一啲咁样。咁系咪一听咗你就觉得哇呢一只等咗好耐，于是乎就开始要物色究竟譬如头先讲嘅监制啊、填词人啊，大概嗰个过程系点样一步一步去开始嘅？ 其实咧，我哋大概知道咗呢首收到呢首歌嘅 demo 之后啦，咁因为我哋一路都有谂过系想写一啲即系关于呢一个 message 嘅信息。咁但系你知我哋嗰啲三分甜啊、五种爱的物语嗰啲 style， 其实系冇可能摆到呢啲 message 入去啊嘛，即系成件事唔夹啊。咁所以咧，后屘就系当我哋收到呢首 demo， 发现哦，原来系同我哋呢、這个message 系可以夹到嘅时候，我哋就决定好啦，我哋去做呢一首歌啦，因为最即仲要适逢唔系适逢啦，咁啱就系遇着我哋啱啱头先讲嗰个会好迷失啊，好 lost， 好唔知自己系咪应该要再突破，好嬲自己嘅嗰个阶段，咁、所以我哋就去落手落脚做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就揾咗我哋嘅唱歌老师阿水，系啦，佢做我哋嘅监制，咁于是乎佢又揾埋阿杜一齐啦，咁样。 头先都听咗少少，就系、好似开阔咗你对自己把声嘅理解。 系啊， 其实嗰啲之外仲有冇即系喺呢个过程可能录音之前啊，去同你哋去 study 呢一首歌啊，点样去演绎啊，各样嘢嘅时候，呢两位譬如阿水阿杜又有啲咩功夫放咗你身上面？ 我觉得佢哋两个都有我讲咗阿水先啦，因为我今次系第一次试一个即系广东话嘅 rap 啦，咁然之后佢喺上堂嘅时候咧，都教咗我好多点样咬字咬得清晰啲啊，嗰种力度系点样可以捉到个 flow 咁样，咁然后令我对 rap 都多咗啲了解，即系对成个成件事系可以点样加自己元素落去，同埋嗰阵时我系听完阿妹同埋 Elka， 因为佢哋录先嘅，咁我就系听完佢哋两个，佢哋两个都有好唔同嘅演绎方式啦。咁我就再喺，因为咁啱我系喺佢哋中间嗰段，咁所以咧我就将即系一个 girly 啲嘅，一个就型啲，咁我就可能中间揾一个 balance 咁样去捉翻自己嗰个感觉出嚟。咁当中阿水系帮咗好多嘅，咁而我觉得阿杜方面咧就系佢系帮我喺录音嘅时候嗰个环境咧系令到我舒服啲，因为咧我咧系谂好多嘢，咁跟住咧我成日唱嘅时候咧我都会每唱完一次咧我都会望住监制嘅样，即系我会想知啊佢究竟笑啊定会皱眉头啊定会点样咧，咁然之后咧阿杜就觉得我望得佢太多啦，即系佢叫我唔好望，我熄咗眼。但系你唔好望住我，你自己真系 feel free， 真系自己去了解首歌，真系自己加入自己嘢落去，就冇谂太多。咁然后我就觉得，即系佢哋两个夹埋一齐，令到成首歌都好 smooth 咁样去运作。 同之前你哋合作嘅一啲监制系咪都比较唔同啲啊？ 我觉得我哋之前一路嘅监制可能都系偏 encouraging 嘅，不过咧咁啱今次阿水同阿杜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阿水系一个心灵导师嚟嘅，即系因为佢知道可能我会好担心个妹猪录音嘅情况啦，咁样，但佢成日都会同我讲，佢话你哋冇队长噶嘛，你唔应该将所有 responsibility take 晒落自己嘅身上面，有我同阿杜喺度噶，咁样，即系佢都会安慰我，同我讲话啊，你唔使咁担心咁多噶，咁样。虽然最后咧，我都系有尽量早啲去睇大家录音嘅 session 咁样，但系咧，我好记得有一个位咧，就系 Yanny 录音嗰个位，就系咧佢，因为咧其实佢每一次录音佢都好紧张啦，咁佢有阵时都会即系搵我同我讲话 ，Cindy 你可唔可以喺度啊，或者你可唔可以 stay 到？ 陪我一齐录咁样啦。咁但系咧，今次咧佢录嘅时候咧，佢都系紧张嘅，但系阿杜就同佢讲：你记得你唔要同唔好同自己讲加油，你要同自己讲 enjoy 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成件事再冇咁紧张咯。跟住我就觉得，系啊，大家都系会有自己成长嘅一刻。 因为我都系。是第一次接触阿杜呢个人啦，我开日头会觉得啊死啦监制，哇一定好严肃嗰啲，但系其实我录完音就已经同佢变咗朋友啦、因为佢喺我哋录音嘅当中会同我哋倾下偈啊，即系会开导下我哋，我哋唔好唱住先，我哋倾下偈先啦，你中意食咩啊？你谂下你开心嘅嘢先，即系佢会帮我 relax 咗好紧张嘅心情。之后就同佢系想了解我哋八个人嘅所有嘅唔同嘅特质，之后再去安排啲歌词分拍啊嗰啲，即系佢会想深入了解咗我哋八个人先，再去即系佢我唔知啊，佢系一个好仔细同埋好关心，系好细心嘅监制咯，我觉得。 会唔会喺呢个过程，其实都深刻帮自己了解多咗啊？其实原来呢样嘢系比较啱我去喺团体入边。到做嘅，咁不如往后可能同团体去一起做歌嘅时候提出，不如我多啲去负责呢一个嘅岗位，即係会唔会多咗呢一方面嘅了解都。 我记得我哋系了解咗高音部同低音部。 呢个系我哋即係呢一年嚟慢慢发掘出嚟啦，咁就会发现其实我哋系可以分成一个高音部同低音部。但呢唔系因为 range 囉，而系因为我哋嘅 frequency 比较突出嘅 frequency。咁而点样可以令到攞啲 top 八把声比较，因为八把声要 blend in 其实唔系咁简单。咁所以点样可以最 blend 呢，就系可以即系边啲人系负责某一啲 frequency 嘅。咁所以某啲句子可以系嗰堆人负责，另一啲句子就可以另一啲人负责咁样。咁就会容易啲去分拍，即系无论可能我哋之后 on show 啊，或者我哋之后出歌，都可以去就住大家擅长或者大家好听嘅 frequency 去作出相对安排咁样。 OK， 咁我而家要好奇一下啦，高音部嘅成员麻烦举举手先。 好平均噶， 都平啦 ，Elka 啦， 我都高音噶 ，Candy 啊 ，Cindy 系 五个高音，咁即系剩翻嗰啲，定系低音部嘅成员系 可以重叠 嘅，可以重叠 嘅。咁低音嘅咧，低音嘅 系 有系啦，妹妹阿 Yo Yanny 同埋 Cindy。 OK， 咁所以喺其实今次即系一把火呢一首嘅作品，系咪亦都系依据住呢个高音低音嘅分野去界定啊？我哋边一个成员去唱边一句咧？咁样 其实又 not exactly 嘅，不过系喺呢个过程之中，慢慢更加发掘到大家叻嘅声音咯。即系同阿水同埋阿杜一齐去唱，即系唱歌俾佢哋听嘅时候，我哋会更加知道了解到自己边一个 frequency 系最舒服噶。 都可以令到可能即系之后啲歌嘅设计上面好似多咗一种谂法。应该系咪之前做上年嘅歌嘅时候都即系未 realize 可以有咁样嘅玩法？ 其实都有嘅，即系我自己写歌，我自己分 part 都会有嘅，不过就冇咁仔细咯。即系可能听，例如我会觉得啊，咪咪都系即系可能唱高音比较大力嘅，咁但系我会冇谂到哦，原来咪咪唱低音嘢可以咁无味嘅咁样咯。 我觉得特别嘅位系因为我哋今次录音嘅方法唔同咗，所以我哋先了解多咗。因为可能之前咧，我嗰阵时都未有咁即系咁， 但系冇咁 detail。 系啦系啦，咁今次就真系成首唱晒啦咁样，咁所以就可以试得多啲咯。咁即系可能之前就会冇咁。即係最適合嘅位咧，就未係最揀到咁樣咯。 我真係慢慢一過一年之後，大家成長咗，都有叻嘅位再 係可能叻咗唔同嘅位咁。 填詞方面啦，咁啊呢個填詞人嘅物色係點樣？都係同阿水一齊傾，邊個啱呢一種啊？點話其實已經心裏面都有呢個打算，就揾佢哋啦，揾鐘雪啊、 殷敏 賢 啊 咁樣。 其實嗰陣有冇？话好话 firm 一定系揾边个嘅，但系咧即系我哋去讲起呢首歌嘅时候啦，咁佢就觉得啊，其实钟雪好似都填咗啲有火嘅嘢，即系会有啲咁样嘅，我哋有嗰啲呢个对自己嘅怒气啊嘛，同埋好似有啲突破嘅感觉。咁既然都系做突破啦，咁不如就又揾一啲新嘅填词人去同我哋一齐合作咁样咯。 咁嗰时有冇话同佢即系两位去 share 一啲自己都要有啲可能 send 啲千字文啊，或者点样？ 系啊， 之前你都会，但唔通之前嘅填词人都会 send 噶嘛？咁 佢哋 都有 夹埋八千字文噶啦。 你 系 咪读咗好耐啊？呢个 系我听到你就 如果下身一万字，每人就八万字。 八万 字， 哇！ 写 咗 万 字，有啊， 系啦系 论文 系我哋都有，即系填词人都有俾唔同嘅问题我哋问。我记得有一条问题系问我哋。 觉得呢一个团嘅形状系乜嘢？然后我哋八个好似都有唔同嘅答案，我觉得系好有趣咯。呢个我系答系八角形，但系我记得你哋系有啲系好似 搭云， 云系咪？ 搭云咯，系啊，我搭云，因为云系可以好，即系佢由形成云开始，佢系会慢慢越嚟越大嚿啦，同埋佢形状系可以喺变咁样。 我八角形系因为我哋八个人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特质，同埋系。是啊，自己尖尖的位置，所以就是这个团就是一个八角形，就是不同的一面，大家都有。 其他人呢搭什么形状啊？仲有 搭圆形啊。 是。是不是本身不知晒大家的。 不知道不知道。 是好，你讲一下圆形是为什么？ 因为圆形可以碌来碌去，好像可以一起。哇。无限 是不是无限 的。他重点是可以碌下碌下一起碌。去边都得， 去再圈圈紧扣，系啦，圈圈紧扣咯， 都可以。圆形系无限咁样延伸噶嘛，可以计 系啊。咁啊，摊咧， 我系写咗百变嘅，我想我哋成为一个百变嘅女团，系啊，因为唔系八个，系 百变， 百变 型。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即系好似上次都有讲过，我哋都中意唔同歌曲嘅风格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我哋有八个人都系八种唔同嘅性格聚集埋一齐。咁我哋点样可以将全部人嘅风格，即都可以统一为，即又唔系统一，即系不停咁尝试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百变嘅形态。 阿妹咧，你写咩？ 我好似系写咗模型咯。即 系我都好似系啊，我都好似系。 你咩图形？模型 唔系高达 牌， 唔系 figure 嘅模型， 唔使剪钳砌嗰啲嚟。 系啊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系好靠，即系每一个人对，即系对于 Lolly Talk 嘅感觉都系唔一样咯。即系我觉得佢系冇一个 set 死嘅形状，我唔会 fix 死我哋自己系一个心形啊，或者一个三角形啊咁样啦。我会觉得系可以不停去。透过我哋自己嘅经历，然后去再吸收，然后再去变化咁样咯，所以我会觉得佢系一个无形嘅状态咯。 佢而家系嗰个形系 方形， 方系啊， 系啊，真系 真系有 方紧嘅， 系 啊，咁啊 ，Yanny 咧， 我同 Tanny 系一模一样， 百变， 系都系百变，都系一样，大家都系唔同性格。即可以初圆咁变咯，即你想变三个形就三个形，圆形就圆形，或者系 模型都得， 不规则咁样系咯，模型都得， 一片咁样模型。 都系想我哋可以百变。 Elka， 我系同阿妹一样咯，都系模型啊。因为我觉得我哋仲有好多可能性仲未发掘啦，咁所以其实而家都系一个组织紧一个形状嘅状态咯，系啊，所以暂时系模型咯。 我系唔记得答。 你冇做功课。 问题好似系之后仲有啊，但我唔记得答咗。 所以应该真系谂喺条问题嘅尾端咯， 即系有几个嘅。 咁你又觉得攞呢题系咩形状啊？咁啊， 好啦，而家考你急才，要你而家答。 冇答， 系啦，系嗰个叫咩？ 无限符号， 系无限嗰个。 莫比乌斯环。 系咯，其实我哋八个人谂嘅嗰啲形状咧，全部都系嗰个方向，就系大家都系唔同嘅咁样。咁而莫比乌斯环系什么呢？就系当你如果喺一个平面上面睇啦，你会以为佢系，即系你企喺一面睇，你会以为佢一个平面。但系当你企出嚟睇嘅时候，其实佢系一个立体图形咁样咯。即系佢好似系无限咁样继续可以行嚟行去咁样嘅一个形状咁样。咁而呢个莫比乌斯环佢嗰个无限嘅嗰个象征就会好似我哋 Lolly Talk 咁样，即系希望，即系可能大家可能喺呢首歌度见到我哋一面。在另一首歌里面见到我们另一面，但是总括来看，其实我们是一个立体的 Lolly Talk。 纵观 Lolly Talk 之前推出的作品呢，我观察到有一个 pattern 很有趣，就是它由我当由三分甜开始啦，其实是每一首歌呢是减甜但是加一点点辣下去，它是层递式这样去，这只再减多少五种爱就减一点甜，但是都甜的，但是又会多一点点盈盈地的一些电子的声效下去，然后再去到七姊妹，再到今次呢，就今次直头 trap beat 添啦，那会不会其实都是有一个即是好像去食米线铺咁啊，即係今次我一开始 逐级试 情况先，下一次三小辣啦，咦 OK 喎，三小辣，不如下次我哋食五小辣啦，係咪即係有你哋去傾下一 首作品，係冇三小辣咁辣 嘅，係咩？證明我係唔食辣嘅， 你係十小辣跟住五小辣， 係十小辣先嘅， 即係你三分甜派係咪啊？ 我係咩派都得嘅。 咩形状都 OK， 咩形状都 OK 嘅吓吓。咁但系即系咪真系会咁样层递？即系有去谂过我哋出歌嘅 pattern 系咪？咁樣去試驗呢， 其實我哋冇刻意諗話我哋要越嚟越多少甜多辣嘅，反而係我覺得呢個係見證住，正正就係見證住我哋嘅經歷囉、嗯、即係由一開頭我哋最揾到大家嘅 common point 就係好 sweet 好青春好活力，跟住開始就慢慢加多啲大家嘅諗法，再加多啲大家嘅經歷咁樣、嗯、好似呢之前呢咪有個 meme 圖呢，就係嗰個上帝再為你加咗點幾多又加咗一點乜嘢咁樣，最後就形成咗一把火啦咁樣，就係嗰個感覺。 咁你哋有冇覺得上帝為你加多通常将面图最后就是不小心倒写的有没有倒写了些什么落你们那里 倒写了 好声音， 但是声音好亮， 声音越大越来越大， 越来越声和声量 那是好事，是好事。 那么一把火这个 MV 也有留意到今次那个比重是每人即自己一个人要 handle 的 shot，自己一個人嘅，好似係會比之前再係咪再多啲，或者自己要 present 嘅嗰個時間會長。 因為嗰陣導演咧都安排咗有四個 set 啦，就係我哋兩個兩個咁樣去唔同嘅 set， 跟住我同 Cindy 嗰個 set 咧就係有啲咪咁樣嘅。咁、嗯、當時佢都有啲諗法係抌咪嗰個，係個抌咪嗰 part， 其實我都好想試，但係 Cindy 試咗，咁佢就係即係好開心，係四個唔同 set， 其實俾到成個 MV 都係唔同嘅感覺咯、嗯，即係例如年輕咗，我哋有呢個粉紅毛毛 set 啦，跟住我同 Cindy 就係好似一個形形咪嘅 set， 一個 形形咪 黑暗啲嘅嗰陣時， 嗰啲咩閃光燈下， 係閃光燈效果。 咁然後阿妹妹同 Elka 就係嗰個華麗Grand Grand Elegant set 啦，咁然後蛋同埋阿 Yanny 嗰個就係嗰、那個Office set， 係啦，咁就想俾大家睇到唔同 Lollipop 唔同每一個人，就想可能同一 set 入邊有唔同嘅形象啦，同埋喺唔同 set 入邊大家亦都有唔同嘅形象咁樣，因為呢首歌我哋都係想俾大家睇到，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一面，而去形成 Lollipop 呢一個咁立體嘅東西咁樣。 同埋同以往唔同，即係我哋以前嘅 MV 係比較有故事性啲啦，跟住今次呢就係比較好多象徵嘅位係嘅 meaning 啦，就好似我哋去到中間，即係 MV 中間有一 part 呢就係有一個四方嘅格仔，其實呢嗰、那個迷你嘅格仔呢就係、是、我哋每個人間房啦，其實呢就係、是、有少少象徵住，即係本來我哋就係、是、即係個感覺係我哋喺自己間房裡面，然後突然間發現好似被困住咗喺個框框裡面，然後喺嗰一幕嘅時候我哋就一齊抌走佢，即係個感覺就係、是我哋要將呢個框框打破咯，所以我都覺得即係我自己去演，即係喺毛毛 set 嗰度嘅時候咧，我自己係有好感受住自己要唱嘅嗰一句歌詞啦，然後再加翻自己嘅感覺落去。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嘗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來嘅表情管理咧係比較差嘅，即係好容易咧就做咗啲好奇怪嘅樣子出嚟啦。跟住咧，所以今次嘅挑戰性都大，我都有喺屋企即係對住塊鏡係咁練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好玩，同埋呢一個 MV 係一個新嘅衝擊咯，對我自己嚟講都。 其他成員咧有冇喺 handle 自己個拍 MV 嘅時候都要好似阿妹嗰啲喺屋企要對下鏡練啊咁樣樣？ 我有 啊， 因为我系不嬲系中意笑多啲嘅，咁、要我 cool 嘅时候，有时 cool 一滞咧就会变咗好恶。佢哋成日都话觉得，或者 好似好有阴谋咁样。 我介绍个同事你识啊，佢叫郑子成啊，佢都好似好有阴谋咁啊。 跟住之后，我讲咗咩啊？跟住之后系啦，就要练下。点样笑型啲得嚟又唔可以咁有阴谋咁样笑 咯？慢慢 tune 到自己 系慢慢 tune 到，所以你会见到我 MV 上面嗰、那个造型或者嗰个表情，其实喺过往嘅 MV 都见唔到，即系呢样嘢都系比较我自己真系会搭出个框框出嚟咁样。 所以变相今次喺呢个 MV 入边，你哋会觉得即系可能真系好似头先咁讲喺对住镜头个人。自己 take 一啲大頭嘅 shot 嗰個困難會比較，或者壓力會大啲咧，定還是可能真係大家一齊群舞要夾到好齊嗰樣嘢嘅壓力會係大啲，反而係。 我覺得反而係群舞咯，因為我哋排舞嘅時間其實係超級唔足夠，我哋係拍 MV 嘅前一日先排曬隻舞咯，跟住大家即係個對隻舞嘅熟悉程度唔係超級 熟， 係啦，咁。都好擔心拍出嚟嘅時候係好唔齊嘅，所以我哋 盡量練到係啊，可以即係大家都襟齊咗。 係啊，我哋前一晚，我記得前一晚我哋係練到好夜咯。係 啊， 係啊。 但係因為群舞嘅部分喺後面會見到嗰個莫比烏斯環嘅嗰、那個，我又覺得嗰個 meaning 好好，就係、是、各自。 自己 solo 嘅時候有一樣，跟住群體嘅時候亦都有你頭先一路講嗰種模型啊，變化緊啊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聽呢首一把火嘅時候會感覺到，即係佢哋都係 Lollipop 八位都係 keep 住希望揾到新嘅嘢，自己去試新嘅，一路進步緊嘅。咁所以呢首一把火之後，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之後佢哋又會點樣變化咧？係啦，佢哋可能自己都唔知嘅，係啦。咁樣咧，之後大家就可以期待啦。謝謝你哋 ，thank you。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着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璀璨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 今日嘉宾 Lollipop 之前嘅派台作品叫《七姊妹星团》啊，听日五点再见。